你好，我是宝玉。到今天为止，持续交付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好的开发实践。越来越多的开发团队呢，都已经应用持续交付。它通过自动化的方式呢，让你的代码啊，在每一次提交之后，都能自动化的走完编译测试流程。完成之后呢，随时准备好部署发布。持续交付啊，如果细分，其实可以分成持续集成、持续交付和持续部署三个概念。这三个概念呢，很相近，但也有所不同。今天呢，我将带你了解什么是持续集成、持续交付和持续部署，以及我们该如何用好它们，在项目中呢，最大程度上呢，发挥其效用。要想更好的理解并应用好持续集成、持续交付和持续部署，你需要了解它们的演变史。持续集成、持续交付和持续部署的历史呢，还不算太长，但是集成、部署和交付却是伴随着软件工程一起发展的。我们先来看一看集成的发展和演变。在多人软件项目开发的时候呢，每一个人啊都会负责一部分的功能模块的开发。集成呢，就是每个人把自己开发的分支代码合并到主干上，以便测试打包。早在瀑布开发的年代呢，在开发阶段啊，一般是不集成的，大家各自开发，等到开发阶段差不多快结束的时候呢，再一起提交代码到源代码管理工具，让代码集成在一起，在编译、部署、发布到测试环境。由于长时间啊都是在各自的开发环境运行，每一次集成啊都是很痛苦的过程，会遇到各种问题，比如说编译无法通过 ，hardcode 的开发环境地址、内库的版本不一致、API 格式不一致等等。通常要持续几天甚至几周，才能逐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版本。重构的作者马丁说过，如果一件事情很痛苦，那么就更频繁的做。持续集成呢，本质上也是把集成这件让人痛苦的事情更加频繁的去做。瀑布模型开发的集成啊，或者说传统的集成，都是在开发阶段整体完成的差不多了才开始集成，而持续集成的做法呢，则是每一次有代码合并入主干之前呢，都进行集成，持续的集成。代码集成到主干之前呢，必须通过自动化测试，只要有一个测试用力失败，就不能集成。持续集成的好处呢，很明显。首先呢，配合自动化测试，这样可以保证主干的代码是稳定的。其次呢，频繁的集成啊，可以让开发人员总能从主干上及时的获取最新的代码，不至于说像内库啊、API 不一致的这种问题，到最后测试的阶段呢才暴露出来。持续集成主要的问题啊，就是搭建整个持续集成的环境呢，要稍微麻烦一点。另外呢，需要配合一些流程规范来辅助执行。比如说要求要有一定的自动化测试代码的覆盖率，要求测试通过才能合并到主干。说完了持续集成，那持续部署是怎么演变过来的呢？部署啊，指的是将代码发布到各种环境，比如说部署测试环境以供测试。交付呢，则是指软件产品在测试验收通过之后，具备发布到生产环境交付给客户使用的条件。在早些年啊，部署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需要手动获取最新的源代码、编译，再需要针对环境修改很多配置。这个事情啊，我是深有体会的。我当年在飞信的时候呢，有几十个服务，一个服务啊，十几个项目，光挨个编译一遍就要好久。然后呢，每一个服务还要有自己的配置，所以当年啊，专门有一个人就是负责每天部署各种服务到测试环境。那生产环境就更麻烦了。因为出错了呢，会导致服务中断。最初部署生产环境呢，是开发人员自己做的，根据自己的经验把程序部署，然后呢，手动修改很多配置，以保证正常运行。但这样经常会遗漏一些配置，导致程序呢无法正常运行。出问题之后呢，程序员很可能会直接在线上环境呢就直接修复 bug， 导致更大的问题。随着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呢，就逐步发展成有专门的运维岗位。由运维人员负责部署，而开发人员上线前呢，要写专门的部署文档和检查表。运维人员呢，按照部署文档和检查表一步一步的部署生产环境，这样确实是有效减少了配置错误啊等等这样的问题。但整个部署过程呢，还是很繁琐，尤其是服务器一多，耗时很长，仍然有可能会因为人工操作错误呢导致失败。所以呢，为了避免部署出问题呢，会尽量避免进行生产环境部署，几周甚至几个月才会部署一次。不过啊，对程序员来说呢，如果一件事情能自动化解决， 迟早会有人找出自动化的解决方案。部署呢，也由原来的手动部署发展成为了自动化部署。早期的自动化部署解决方案呢，是每日构建。简单来说呢，就是大家在每天晚上下班之后，每日构建程序自动从源代码管理器呢下载最新的代码，编译部署程序到测试环节，这样第二天测试人员呢就可以拿到最新的程序，对前一天修复的 bug 呢进行测试。每日构建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初步实现了自动化的代码进行编译部署测试环境，但是呢也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比如说如果有开发人员提交代码有问题，可能会导致当天的编译或者是部署失败，那么第二天开发人员上班之后呢还需要手动的去解决。你会发现自动化逐步应用到运维领域，确实是让部署过程更容易了，但也只是让部署过程更容易，还是无法解决发布版本的质量问题，还是可能会因为配置错误呢导致失败，测试环境正常的功能到生产环境就不工作了。那么怎么办呢？持续交付啊就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一问题。其实在理解了持续集成之后呢，再去理解持续交付就容易多了。持续交付呢就是在持续集成的基础上呢再进一步，在功能合并到主干之后呢，不仅会进行自动化测试，还会打包，并且呢部署到测试环境中。理论上来说呢也可以直接部署到生产环境，但是这个环节啊需要人工确认。持续交付本质上也是把部署和交付这件让人很痛苦的事情呢更加频繁的去做，从而让部署和发布变得不但不痛苦，反而越来越简单。把持续交付的工作做好之后呢，部署生产环境啊也会变得非常简单，只需要点一下按钮或者说运行一个命令就可以很快完成，不需要人为的去修改配置啊这样的一系列手工操作。这样呢也就把因为配置错误啊或者是环境不一致导致的问题的可能性呢降到了最低。持续交付呢对生产环境的部署依然需要有手动确认的环节，而持续部署呢和持续交付唯一的不同啊就是手动确认的环节都没有了。每一次代码从分支合并到主干，在自动化测试通过之后呢会直接的部署生产环境，不需要人工的确认。但是啊持续部署要想做好还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毕竟从代码合并到生产环境的部署如果没有人工干预，仅仅依赖于自动化测试，这对自动化测试的覆盖率和稳定性要求非常高，尤其是在开发新功能的时候呢还需要引入新的自动化测试代码，可能会导致测试不全面。当然对这种新功能呢可能会导致的不稳定问题呢也有解决的策略，就是把新功能呢用功能开关也就是 feature flag 呢隐藏起来，设置特定的 cookie 或者是 header 呢才能打开，到生产环境之后呢人工再测试一遍，通过之后啊再打开，如果没有通过呢就继续修复，继续的持续部署。那么经常有人会问我类似的问题，那我们是瀑布模型开发该不该应用持续部署啊？我的答案是呢，持续集成和用什么开发模式呢其实是没有关系的，瀑布模型啊也可以应用持续集成，应该尽快的将持续集成的环境和相应的开发流程搭建起来，可以马上看到好处。比如说它可以让项目呢尽快暴露问题。马丁说过啊，持续集成并不能消除 bug， 而是让他们呢非常容易的发现和改正。自动化测试啊就是可以保证很多问题在合并到分支之前呢就能被发现，每一次合并之后呢就部署到测试环境，也能让测试人员尽早的介入，及时的发现问题。持续交付呢也可以帮助团队极大的提升效率。持续交付啊让开发过程呢从代码合并一直到最终部署都实现了自动化，能极大程度上提升效率。持续交付呢还可以让项目啊提升质量。每次合并之前呢都需要通过自动化测试，因此错误啊就会少很多。持续交付啊也可以降低项目的成本。在最初搭建持续交付环境的时候呢是需要投入一定的成本的，但是从长远看呢开发效率提升了，代码质量提高了，反而是对降低项目的整体成本是有帮助的。虽然现在持续交付还不够普及，但未来啊就会像源代码管理一样成为开发团队的标配。现在大厂呢都已经普及了持续交付，还会有专门的团队负责持续交付工具的开发和维护。对于中小厂啊一般不需要自己开发持续交付工具，可以基于开源工具搭建， 或者是购买托管的持续交付工具，一样可以很好的满足持续交付的需求。如果你所在的团队呢，还没有开始用起来持续交付，那么不如现在就开始应用起来，能有效的提升团队的开发效率和代码质量。当然，很多团队没有推行，主要问题还是不知道如何搭建一套持续交付的环境。接下来呢，我就给你介绍一下如何搭建自己的持续交付环境。要搭建好自己的持续交付环境呢，其实并不太难，已经有很多持续集成工具和教程帮助我们做这件事情。首先呢，是做好准备工作。根据前面对持续交付的说明呢，要想搭建一套自己的持续交付环境，并不是简单找一个持续集成的工具一搭就可以工作了，还是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的。我们先看一下持续集成的部分。持续集成呢，相对要求比较简单，需要有源代码管理工具，比如说像 Git、SVN。因为持续集成工具啊，需要从统一的源代码仓库获取代码。第二呢，需要写自动化测试代码。因为持续集成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自动化测试必须通过。第一个条件啊，其实很好满足，因为现在源代码管理工具已经是标配了，无论是免费的还是收费的，都有很多选择。第二个条件呢，其实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自动化测试覆盖率可以逐步提升，不要求你一步到位，所以呢，可以先把自动化测试写起来，然后呢，在开发过程中呢，逐步的增加覆盖率。持续交付呢，相对比持续集成要求更高，因为整个过程呢，需要高度的自动化。要实现持续交付，你的项目啊，需要满足以下条件。第一呢，对代码构建的过程呢，是可以反复进行的，并且每一次构建的结果是一致的、稳定的。第二，对于环境的配置啊，都存在源代码管理工具中，不仅仅是代码。第三呢，需要自动创建针对于不同环境的发布包。第四呢，所有的环境的部署发布步骤呢，都必须是自动化的。上面的这些要求呢，最难的部分啊，其实就是自动化打包和自动化部署到各种环境，因为每一套程序呢都不一样，每一个服务器的环境也不一样，这是必须要各个团队针对自己的项目情况呢去解决的问题。准备阶段完成之后呢，就可以选择合适的持续集成工具了。持续集成工具呢，现在已经有很多选择，有开源的、商业的、有线上托管的，还有自己搭建的。主要的持续集成工具有这样一些，像 Jenkins。 Jenkins 呢，应该是目前最好的开源的持续集成工具，可以自己搭建，插件也非常丰富，可以满足绝大部分项目的需要，相对呢使用难度要高一些，需要花一些时间去学习。 GoCD 呢是 ThirdWorks 公司出品的持续集成工具，可以免费的使用。 Travis CI 呢是一个老牌的托管的商业的 CI 系统，和 GitHub 的集成啊非常好，尤其是开源项目可以免费使用。GitLab CI 呢是 GitLab 推出的持续集成工具，你可以自己搭建，也可以使用它的在线托管服务，价钱呢也很便宜。还有微软的 Pipelines， 微软的 Pipelines 呢是微软的持续集成平台，可以自己搭建，也可以使用它的在线托管，和微软的开发语言和服务呢集成非常好。在选择好你要用的持续集成工具之后啊，就需要根据工具的说明去搭建，这部分相对简单，网上呢也有比较多的教程，限于篇幅啊，这里我就不一一介绍了。相信你可以通过他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搜索，很容易的找到很多相关的使用教程。好，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我带你一起学习了与持续交付相关的一些概念。持续集成呢，就是持续频繁的将代码从分支集成到主干，并且呢，要保证在合并到主干之前必须要通过所有的自动化测试。持续交付呢，则是基于持续集成，在自动化测试完成之后，同时构建生成各个环境的发布包，部署到测试环境。但生长环境的部署呢，是需要手动确认的。持续部署啊，就是在持续交付的基础上，对生长环境的部署也采用自动化。要搭建持续交付的环境，首先呢，需要做好准备工作，比如说自动化测试代码和自动化部署脚本，然后呢要选择好持续集成的工具，最后啊按照选择的持续集成工具来实施。最后呢推荐你配合阅读《持续交付发布可靠软件的系统方法》这本书。这本书呢很系统的讲述了持续交付的概念和如何去实施的过程。 最后啊，我希望你思考一下，你的项目中应用了持续交付吗？如果应用了，你觉得有哪些优点和缺点？如果没有应用，你觉得主要的障碍是什么？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讨论。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些启发，也欢迎把它分享给